声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头先我哋就讲到，哇，由呢个中共权斗讲讲下，又讲到呢个本土派同埋，即系呢个吓泛民左交嘅互动咯噃吓，咁啊，即系当然啦，其实你见到即系你话唔和解，唔系即系你话和解，即系而唔去搞清咗啲分歧嘅话咧，其实系有即系有你系有代价嘅付出，譬如好简单啊，就系话 系假嘅吓。是装模作样的。 唔系，好简单。 是大家做戏的。 你而家对暴力吓、啊，即系大家对暴力抗争有咗嗰个警惕之后咧，你可以见到法官咧都顺住嗰个舆论咧咁去判啊，系嘛？即系尤其系喂，点解你而家你东北案，喂你拖咗咁耐啊？ 佢仲系呢一个嘅雨伞运动之前嘅。 系啊。你拖了三年先判，你就系偏偏喂，你真系唔知搞乜鬼喎？你系喂？暴动案都判咗人入狱啦，你先嚟判东北嘅，你系咪变咗你顺理成章用呢个年初一暴动嗰啲标准嚟套落去阿明嗰啲度啊？ 啱啊 ，exactly 啊， 公民广场都系嘅，公民广场两单 case 都系嘅，所以你话走唔开呢一个嘅年初一所谓嘅鱼蛋革命咧，系有关嘅。是走不开的，是完全有关系的。喂，你想想中共的对付这个本土派强硬，即是处理香港问题，撕破自己的面皮，打破一国两制，是由几时开始的？年初一个暴动。年初一个暴动啊，你的动机是什么啊？因为小贩问题啊。跟住来是做什么啊？跟住落来咪确认书咯，咪开始连参选都冇得参选咯，嗰啲人 DQ 咯 ，DQ 完跟住宣誓再玩 DQ 咯，跟住而家就抽号算账咯。喂，全部系一个好似一个局咁啊，而呢个局系好危险嘅一个局。我哋好似自己咧系即系陷入埋去呢个迷思里边咁样。我点解话即系不厌其烦，讲完一次又一次，即系讲到自己啲口水都干，都讲到厌咧，都始终要再强调呢一点，就系咁解，就系、是、在于阿明嗰日喺度答我嘛，即系面对面喺监狱嗰阵时候嘛，佢话屌呢单嘢就系、是、年初一个暴动有关啦、啊， 即系你等于隔住个玻璃喺度做紧节目， 唔系啊，我哋唔系隔住玻璃，我净系坐喺对面， 哦，即系你等于即系你见住喺度做节目， 因为我哋系即系当系官式嘅探访啊嘛，有成个钟噶嘛， 咁即系你隔篱嗰两个狱卒咧就系、是、听众嚟， 隔篱嗰狱卒坐咗喺度，个惩教处个有听住我哋讲， 有冇啲咩表情？ 冇， 好 pro 嘅呢一方面佢哋， 唉、哎，真系，咁但系就 但个问题就系而家啲本土派咧，甚至乎有一啲即系所谓嘅年轻嘅一辈嘅泛民咧，喺呢啲问题里边咧，都唔能够系 learn a lesson 嘅。英文嘅讲法咧，就叫做咧 learn nothing and forgotten nothing。 你知唔知道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你知唔知佢哋而家点样嚟打击你咧？其实系 点啊？ 佢系将你去捆绑，即系所有即系唔系就系将嗰啲所谓抗争者啦，就捆绑埋一齐。点解你双重标准吓、啊？你话公益基金就系为自己人筹钱，系嘛？点解唔帮粮油筹钱？系要夹硬将你捆绑埋一齐，就系、是、等于郁敏而家都系。讲真，你郁敏，你以为佢即系转咗死性吓？ 好快咁答你 啊！ 十五秒讲完噶啦、嗯。原则上，我唔同意你嗰个路线。 嗯。 策略上，我揽埋你，我自己都死紧埋，已经唔系第一镬死噶啦。阿明嗰单 case 已经死咗噶啦。周永康、岑武、呢、這个罗冠聪同埋黄之锋嗰单 case 都已经死咗噶啦，揽埋你咪一齐死咯。喂，当日 上个礼拜嘅讲法，你踩住我哋膊头去噶嘛？你话要玩勇武抗争噶嘛？而家玩捻咗出火啦，系咪？嗱，好似嗰日流亡台湾嗰个女仔李善仪系嘛？系嘛？佢个播嗰段录音，嗱呢班人系有部署，话俾你听。 好，我哋去片先。 香港嘅媒体朋友，大家好。我因为参与2016年年初一雨弹革命被起诉的李善仪，我在审判开庭之前选择了流亡。 18岁的李善仪被控暴动罪，原定今年1月提堂，但因为没有上庭被通缉。 面对这几年我土生土长的家园香港，从熟悉变到陌生，原本应该是最冷漠活在自己世界的香港年轻人，都投身在保卫香港本土的运动入面。 有指他已经去了台湾寻求政治庇护，6月初有报道证实他今年1月6号入境台湾，但没有出境记录。 是你们可以说我怯懦逃避香港司法的审判，但其实是在我内心，我早就已经不再相信香港有法治。 录这段音的疑似就是李善仪了，自封是港独分子的毛莽斋都有 share。 李善仪还说，最终30年内所谓的两制都会荡然无存，只是剩下中国广东省香港市。 对不起，我选择了流亡，因为预期要在我中年那阵成为中国香港的异乡人，那不如我先选择流亡，找一个新自由的可能。 他说媒体的报道和事实有很大落差，帮他的台湾朋友，包括有台湾独派，但不是时代力量或者台湾人权组织，强调香港体制内的选举途径被截断，连法律原本所允许的公民示威和抗议的参与者都变成政治犯，令他很心寒。最后他还提到一套台湾港原住民的抗日电影《蔡德克巴莱》的对白： 真正的人可以输掉身体，但一定要赢得灵魂。 好了， 我不知道这个 事你是不是又接受访问来的？喂大佬， 不是未接受这个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我咯。 即是你控制的自由亚洲， 是不是？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妹妹，哎，即是原本我都不想即是抽这段嘢来即是再评论的。但是就即是你说希望保留返个灵魂。那你怎么保留返自己的灵魂呢大哥？你说你没了个身体，即是就算我没了个身体，大佬你返来受审。就话你嘅自由系受到呢一个嘅陷入呢个领悟啫，大佬你走咗去选择即系流亡咯，系咪？咪最惨嘅一样嘢，我觉得点解咧？我唔系因为呢、這个即系妹妹几大年纪嘅问题，或者系点样惨嘅问题，就系、是、喂你唔可以你掟完石之后，我哋埋单噶嘛，大哥，香港人帮你。我唔知边个俾呢条桥佢，但系佢好聪明，新界东北。同埋呢一個嘅即係公民廣場案之後咧，先至係開呢一個嘅所謂嘅錄音播放，食住個國際嘅形勢，食住香港人即係反對呢一個嘅所謂政治審判同埋呢個政治判決嗰樣嘢，食住呢個勢嚟做嘅， 又捆綁翻埋一齊。 佢仲攞台灣美麗島嚟講，喂美麗島人哋係留翻喺度受審嘅，因為我。你判決吧，好像卡斯特羅當年咁講啊，長毛會最終引述嘅，你宣判我吧，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啊嘛。人哋係留翻喺度抗爭嘅，大哥，唔係自己渺然一身走咗去嘅。我覺得即係細路女有得佢，但係你作為成人嘅話，我哋其他人我講緊，作為成人嘅話，你係要有擔待嘅嘛，你有承擔嘅嘛。喂，我是你做得出呢一样嘢，我怕咩型呢？我点解唔肯承担呢个代价呢？我掟撚完石之后，我掟撚完汽流弹之后，我炸撚完港督府之后，我梗喺个法庭度即係接受呢个审讯啦。除非你推返个政府嘅啫。用武力啊，我意思係。 唔係希特拉当年都系接受审判，然后。 喂，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坏嘅抗争例子嚟嘅。非常之坏话俾你听。喂，隨时啊。佢嗰度有十几个人㗎嘛，同呢、這个李善仪一齐嗰个个案嗰啲㗎嘛。喂，隨時嗰啲有收起旅游证件添啊。冇得俾佢行开添啊。 係啊。 喂，你如果一早係要攞政治庇护嘅，我讲咗好多次。喂，做一个有负责任嘅人啦。你试喺美国时代广场你咁掟啊。你睇下纽约政府告唔告鸠你，你咪戇鸠㗎。 同埋你令到咧嗰啲自己有咧，所謂自己有啦，即係嗰啲暴動案嘅人士啦，喂，你申請保釋都困難咗嘅。 唔係，我就係講緊呢樣嘢咯。係 啊，你即係累街坊啊，大佬。 喂，同埋你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對香港嘅社會運動同埋抗爭嘅壞例子嚟嘅，大哥。 唔止，其實講緊係唔止佢哋啊。下個月 OC 九啊，喂，佢哋嘅印象都唔好啊。 咁而家啲網友點樣鬧你啫？啲本土派點樣屌鳩？ 唔係，咁啊，蒙網齋啊，嗰啲咩梁邊個啊？個梁仲恆啊，嗰啲走嚟 share 啫嘛。 梁仲恆就 share 咩？ 唔係，跟住啲友就走嚟挑我機嘛。佢話你夠膽，你係搏鳩我，咪搏鳩你，咪搏鳩你。屌我，雖然平時都好少咁搏人嘅，屌。 咪要有幾大勇氣啊，大佬？ 唔係咯，有幾大勇氣啫？屌我屌鳩你，屌鳩你啊！第一日都已經屌鳩你噶啦，你做埋呢個望鳩嘅嘢。大佬，你班友全部喺度引清兵入关， 嗯、 你唔搞旺角骚乱嗰单嘢，你嗰个所谓嘅本土路线同埋本土嘅论述仲有前途。但你唔搞嘅话咧，梁天琦就做唔捻到英雄喺个立法会补选里边，所以你成个系局嚟嘅，话俾你听。你谂下，玩呢个确认书，玩 DQ， 全部都系你班捻样搞出嚟嘅。喂，仲同和咩解？点样想同你和解你自己翻屋企瞓覺啦，大佬！你一系就繼續去溝女算啦，係咪？一系你就選擇移民啦。如果冇嘢嗰啲就，大佬你唔好搞我哋啦，大哥！即係你搞緊我哋留翻喺香港諗住繼續抗爭嘅人，跟住要所有人同你陪你承擔咁大嘅代價，跟住你哋所有人都渺然一身啊！諗住拍個攞友就走咗去啊，大哥！喂，呢啲係咩嘅勇氣啊？喂，头先睇佢嗰段嘢，即系我唔知边个帮佢写噶啦，大佬，我估应该都唔系佢自己写嘅。点佢台湾嗰啲都戆居啦，为佢自己都唔好啦，大佬，你想学吕乐咩？你去美国都去唔到，欧洲你去唔到，因为同香港有引渡协议嘛，大哥。你一到佢就全球通缉你噶啦嘛，大哥，你净系留喺台湾啊？好在台湾大啲啫，大哥。你睇下嗰阵时候，马老板。成日都要求翻嚟香港啊，大哥！ 嗯， 你估咁样走咗去好过瘾啊？喂，同埋你呢个系一个完全冇承担嘅一个表现啊嘛！屌你反喺圆台之后，要我哋帮你埋单啊，大佬！ 咁佢个性质同马老板唔同嘅，马老板就唔会有人同情噶啦，其实就啊咁。 唔系咁，佢咪所以而家佢咪揽咯，佢咪揽翻住我哋嘅脚咯，十三加三啊！佢讲开我哋十六个人啊嘛。 嗯 喂，嗰十六個人啊，係你班友搞出嚟嘅。我點解頭先攞嗰單官司同埋攞阿明嗰樣嘢嚟講啊？如果唔係法官係唔會判咁重嘅，冇藉口係判咁重嘅。過去嘅案例都唔係咁嘅。 不過你話時話咧，我而家睇翻你自由亞洲嗰段片啊，即係cut咗嚟畫面，我睇下電腦睇下先。咁啊，呢、這個你頭先話梁仲恆 share 嚟，即係 share 嚟屌啊嘛，係嘛？我就係咁講啦，就係話。喂，親北京嘅人就判坐四個禮拜係嘛？喂，衝入一個公共地方，你話坐監十三個月係嘛？似一個立法會大樓咁，你啲廁嗰啲垃圾桶先坐兩年啫。而家香港嚇、啊，即係用判詞就可以話咧，即係打人比燒垃圾桶罪名更加輕。咁對一個小女孩咧，即係呢個法庭冇呢、這個小女孩對法庭冇信心，咪話你喺度說三道四啦。到呢個地步，你講少都當幫忙啦。雖然你未必想幫咁樣樣。咁啊嗱，你嗰度講啲咩咧？就係話啦， 咪梁仲恆有興趣咪上嚟同我辯論咯，好似王俊傑咁咯。睇下你點同我辯論咯。 嗯， 就呢個抗爭嘅路線 啊， 有啲人唔係即係你話幫就幫嘅。 嗯。 喂，当日你冇问过我哋嘅意见，系走去掟石嘅，大哥，唔系我哋共同进退嘅，我哋 promo 咗好耐嘅，即系和平非暴力嘅抗争，你笑鸠我哋噶嘛？而家问题啊，系你笑完我哋之后啊，我哋和平非暴力抗争啊，都俾人讲到系暴力嘅，因为攞咗你嗰个 case 嚟做呢个 benchmark 啊，大佬，你梁仲恒咪自己走咗去？ 嗯， 人哋问你同游慧晶。你话支持啲义士啊嘛？ 唔系佢西环嗰次咪就喺搭的士啦，再 仲冲得好快添。 野猫式抗争， 旺角你喺边啊？你几时掟个石啊？你唔好喺度猫哭老鼠假慈悲啦。 嗯， 你班粉肠有咩意思啊？你哋猫哭老鼠假慈悲，大哥。 唔系，其实你讲嗰句说话咧，就系话咩？要去为翻自己行为负责，即系等于咧。 其实呢个似咩？似阿马飞心讲嗰啲。马飞心即系早几日。 唔系，同埋你公民广场嗰单 case，你唔可以楞埋旺角骚乱嗰单 case 嚟讲噶，或者即系你所谓嘅鱼蛋革命嚟讲噶。 系。 两个性质系唔捻同噶。 咁佢哋有负责任啊，而家。 咪嗰班咪 OK 咯， 系啊， 咪我都仲对你自己有少少尊重。 佢咪坦然去受咯，系咪？ 喂，同埋系你哋自己点人嚟去噶嘛？ 啊， 系你哋自己爆出嚟去咗台湾噶嘛？以为咁系攞到政治庇护噶嘛？我就唔觉得台湾政府会蠢成咁啊！为咗你呢一件事，嚟同老共反面。喂，蔡英文当选咗之后都已经好大镬噶啦，老共全面封杀噶啦。全门截你㗎啦大佬。 唔係我觉得就你首先唔好话即係为唔为自己行为负责任，首先你要为同你一齐去行动嘅意识负责任先。喂讲真，你旺角暴动又好，即係呢、這个冲公民你个冲立法会又好，即係你话嗰班友啊，即係你甚至乎其实讲真，你早喺即係阿毛哥嗰陣时因为闯呢一个科管嗰单嘢啊，呢、這个啊咩叶伟健啊，即系边个啊？ 叶正纯 系叶正纯啦。喂，呢啲勇武抗争，其实不断喺度累街坊嘅，其实系。喂，你为你自己同路人负责啊，系嘛？你次次搞呢单嘢，你嘘完之后系人哋埋单。喂，讲真，如果你话讲威胁嚟讲，喂，黄杨打威胁仲大、啊，系嘛？让砖头飞，系嘛？次次都影张相自己打卡，跟住自己唔做嘅行咗去嘅， 跟住 自己 坐后系啦。呢一、這个旺角嗰单，喂咩有几十条控罪噶嘛？ 系啊。 嗰阵时候呢、這个雨伞革命嘅时候， 啊、 喂大佬，大家唔好上头啦。过去几十年嚟嘅嘢约定俗成，话俾你听呢一个道理就道理啦。你又要拗系嘛？你话要勇武抗争好嘛？话我哋和理非唔得嘛？咁系改变唔到个政权啊嘛？咁而家付出代价嘅时候，你又走捻咗佢？ 唔系你讲啊？ 你又鼓励啲人，你又鼓励啲人走咗佢？喂，需要承担代价嘅时候，你要搵我哋咩啊？喂，而家唔系净系黄浩明、黄之锋佢啲十六个人同你孭捻咗佢嘅，系我全香港人都同你顶捻咗佢嘅。喂，你哋讲嘅港道路线啊嘛，系咪？我哋唔使同你顶捻咗佢啊！喂，我哋唔信噶，大哥，你哋喺度不断宣扬啫，跟住屌鸠我哋话我哋港珠，我哋冇捻用。喂，咁呢条数点同你计啊，大哥？你而家系做啲不负责任嘅嘢，玩埋啲小学鸡嘅游戏，跟住全个香港人就同你陪葬，跟住连我哋中间温和啲人都费事再行出嚟咧，见你哋癫成咁样。喂，呢条数点同你计？我点同你计？梁仲恒，你讲到咁口响嘅，毛孟斋，你讲到咁口响嘅，甚至咩仇思达定卢思达啦，我都唔知边个啦，讲到咁口响嘅，你上嚟啦！你好似王俊杰咁，我一对三都得。我陶君又同你一对三讲抗争同讲辩论啊，都得啊！你够胆就嚟啊！屌，约个时间，唉，你哋揾主持人啦，你哋三个一齐上嚟啦，你同我辩论啦，点解要十六个再加你哋啦？ 佢而家佢要即系转入地下啦嘛，地下发展啊嘛。 你又冇胆匪女喺 Facebook 写两个 status， 咁啊点啫？跟住揾啲僆仔嚟踢我，系咪？你上嚟咪得咯，去你个主场，好似上次咁啦。系嘛？你继续可以贴两支嘢出嚟同我辩论嘅，话我废啦，系嘛？一路走来始终唔得啦，冇所谓，你中意讲乜都。总之你俾足够时间，即系大家平衡时间就得噶啦。屌吓，即系你话三对一啊嘛，你讲得咁卵口响嘛，帮人啊嘛，系咪？我唔知你点样帮到佢啊？你唔好害人啊！我惊你，大哥，佢一世就系咁噶啦，喺台湾噶啦，我都唔想讲啊！屌，大佬呢、這个 topic。喂，转转佢啦，唉， 转一转去啊！你想讲咩啊？冇乜时间噶咯， 冇乜时间啦咩？仲有，唉， 咁啊就其实咧呢一、這个礼拜，诶，今日好似仲爆一单嘢，這個、呢一个咧就系嗰个叫做康桥之家。康桥之家你仲记唔记得咧？即系嗰个嗰、那个嘢就叫咩剑咩话林剑锋啊定乜鬼嘢？ 林剑锋系呢个法政会师啊，大哥。 任剑锋就系、是。 啊咁、啊、就话佢原本咧就系呢一个嗰阵时性骚扰啦，系嘛，又即系搵啲智障人士，咁然之后就即系搞人啦，系嘛，咁而家咧就最喂原来佢嗰间即系康桥之家就叫钉咗牌嘅本身就，咁但系佢有一间母公司啊嘛， 係嘛？佢間母公司都依然係搞嗰啲叫做係即係嗰啲叫做係復康社嗰啲咩之類啦，係嘛？咁呢個張建華，咁你而家喂俾人哋揭發喎，呢個零一喂零一呢個雜派傳媒嚇，即係你而家你呢啲佢又真係播到盡喎，大佬。 咁啲民生嘢啊嘛，大佬。 佢就話咧，即係佢而家都依然係嗰個叫做係佢間母公司叫木恩之家嘅董事嚟嘅。咁佢就話：，而家因為有啲記者問佢啦，就話：，我又冇事係嘛，你又入唔到我係嘛，你吹得我帳咩之類嗰啲乜嘢啦。喂，咁確實係咧，喂真係好 Q 黑人憎。喂，你而家你見到就係話，喂，你次次都係你木恩之家又好，康橋之家又好，同埋以前嗰咩劍橋啊，你對老人又好啊，對弱勢又好啊，喂，你次次爆完呢啲大鑊嘢咧，喂，你政府又係做下樣，做下啲檢討，永遠都係，即係你處理唔到真嘅問題。喂，呢啲喂擺到明係人渣嚟嘅啦，講真。 咩？同埋 點解可以無限復活嘅咧？ 喂，你個母公司。你俾佢做呢個董事，跟住揸牌嗰個未必係佢，即係好似走牌咁揾啲即係隊友咯，即係持牌咁，咁咪即係換湯唔換藥。 喂，同埋咧，佢真係唔驚你唔幫襯佢，因為其實事實上香港嗰個供應係好少啊嘛。 嗯， 係嘛？ 私營安老院啊嘛。 係啊，私營安老供應好少，所以係令到啲人渣咧，佢係大無私樣咁無限復活。 咪同埋你基本上咧，你喺香港嘅即係將呢個社會服務私營化之後咧。其实你根本系已经当咗一盘生意噶啦，嗱呢啲系一条龙服务嚟噶嘛，即系由于你系老人家，你系要申请综援嘅，帮你申请埋添，揾埋理由添，咁跟住你社会福利处咧就计人头咁又津贴佢，根本系大把生意做啊！而家系做呢样嘢，所以呢个张建华翻返去做董事系完全唔出奇嘅，你吊销咗佢嗰间嘅牌系冇所谓，佢咪照做咯， 酒楼咁样嘅啫， 系啊。即系好似酒楼佬咁嘅咋，即系而家开完，跟住攞啲货翻嚟咧，找唔到数啦，人工又出唔到啦，跟住又弄另外一个牌头，又再开个另外一间酒楼，又喺度即系呃饮呃食。 因为你而家你入唔到佢啦，佢啊反而比之前仲嚣张，佢仲话要告翻差佬转头。佢话咩啊嘛？佢话不满啲差佬调查啊，即系佢话做得太过草率啊嘛，令到佢名声受损、啊。系嘛？即系因为其实个差佬调查成十个月啊，时间太长啊，又话啲差佬，你系咪用放大镜睇间案噶？你使唔使用显微镜睇下佢啊？咁样样。 唔系，同埋佢啊，上一次啊，佢走去即系非礼强奸嗰、那个，冇强奸到啦吓。 冇。 即系非礼嗰、那个即系严重弱智嗰个女事主咧，其实佢系剔紧嗰个 advantage 咧，就系你上到去法庭咧， 作唔到 工，你好难搞嘅。 同埋你可以。即系你又系又 mislead 到佢 嘅，即系你好难搞嘅地方系在于，因为根本你嗰所谓个唯一嘅受害人都系证人啦，最主要嘅证人咧根本系作唔到工。 你面对住辩护律师嗰啲雄辩滔滔，你都惊啦。 同埋面对香港嘅刑事嘅法律制度咧，系要毫无疑点咁入罪咧，系非常之困难。所以你政府喺呢个问题上边咧，除咗话你要检讨成个私营化政策之外咧，第二样嘢最重要嘅就系咩咧？就算你话而家喺个过渡阶段有呢一啲咁样嘅即系私营安老院都好。喂，呢一间佢叫咩名话？ 木恩之家。 喂，呢啲咁样嘅管理层，呢啲咁嘅董事，佢背后一定系大股东嚟噶啦。呢条友咁嚣张跋扈， 佢而家仲 可以翻翻转头嘅。喂，咁你就应该截咗佢啦。 喂，佢翻转头不特止，佢仲要申请法援嚟告交你、啊，即系点会咁绝嘅咧？即系点解会？ 唔系咁呢啲人渣 啊！即系人渣到震呢条友。 贱就系贱噶啦，大佬系嘛？你都唔使讲啦。 唉，所以真系呢单嘢真系，喂，其实讲真呢啲咩悲剧咧，系政府要负责任嘅。喂，即系你而家见到林郑嗰啲，即系仲要系以一种攞到尽嗰种心态去发展呢啲用地咧。喂，其实佢点样？喂，佢就系、是、嗱，你而家你话冇安老院啊嘛，吓、啊，你话即系冇嗰啲叫做系即系照顾弱势社群嗰啲院舍啊嘛，嗱、啊。咁啦，不如咁啦，我發展嗰啲咧邊陲嘅一啲郊野公園地方，係嘛？咁咧咪俾你去即係住喺嗰度咯，咁樣樣。喂，但係嗰啲邊陲你都識得話邊陲啦，嗰啲交通配套邊係做得到㗎？你都唔係解燃眉之急㗎啦。你如果你真係要搞，你要提高個供應嘅話，首先，喂，你而家你個發咗啲牌，喂，你而家重新審視㗎咯，大佬。 咪全部 check 曬咯， 嚇、啊， 做 QC 咯。 系啊，你 QC， 喂，你呢个好大问题啊！因为其实 同埋嗰啲人，即系嗰啲护士又好，嗰啲啊，嗰啲姑娘又好， 喂，呢啲丑闻都唔少噶啦， 梗系唔少啦。 喂，当嗰、那个当嗰只好似猫猫狗狗咁样啊，即系喺个公众地方咁样淋水俾佢冲凉噶，系咪啊？平时哇，大佬嗰啲咁嘅地方食嗰啲嘢，喂，大佬嗰啲有完全有冇品质控制噶？ 嗯， 喂，如果系咁，你香港老人家就真系好悲哀噶咯。喺一个年龄老化嘅即系社会里边，再加上。即系下一代根本自己搵餐都唔得，咪冇得照顾嘅时候，咪焗啲阿爸阿妈全部去晒住啲咁嘅地方，跟住俾呢班友嚟逃离咯、嗯。而你政府又唔监察，咁最后咁点搞啊？冇得搞噶、啊，喂，香港变成一个去虐待老人家、俾人嚟赚钱嘅一个地方。而家你俾翻去做一个董事，我都唔讲佢嗰笔数，话咩喐差佬，我估佢最多喐唔到噶啦，大佬系咪啊？即系话上法庭嗰单嘢。喂，呢条咁嘅契弟，你仲可以俾佢继续喺度生存嘅？喂，你如果俾佢做 management， 你睇翻佢间公司背后个股东系咩人啦、啊？佢九成佢自己都有份啦、啊，不过自己请翻自己啫嘛。咁你仲俾佢攞牌？仲俾佢续牌？仲俾佢继续经营落去？继续搵我啲老人家笨柒？ 嗯，喂，其实真系你而家谂下啦。喂，香港嗰个老化系越嚟越严重噶。人口老化，如果而家已经成为常态嘅话咧，你将来即系香港系势成为一个弱老之都啊！ 唔系，嗰所以其中有啲而家嗰啲 business 咪全部移晒去珠海啊，咩番禺啊嗰啲咁咯。 咪政府都主动搞个唔知咩广州计划，即系如果你哋翻大陆住嘅话咧，就可以攞一笔过好似攞佢生果金咁样噶嘛。即系实际上系你咁样做一个弱老之都嘅原因系咩咧？就系、是、要配合翻佢大陆成个咁嘅大湾区战略发展计划。咁你嗰班咁你嗰班老人家就全部翻去大陸嗰度養老，就唔好留喺香港度俾人虐待。咁你咪進行一個人口置換咯。 喂，你翻到大陸你仲大鑊，即係俾錢都冇用。喂，到時好似發生呢啲咁樣嘅虐老事件啊，或者係強姦非禮嗰啲咁嘅嘢啊，咁點搞啊？ 唔係，唔好講呢啲先啦。你首先一樣嘢講緊嗰個係睇醫生已經係麻煩好多噶啦嘛。你翻大陸嘅話。你谂下大陆先收钱后医人嘅， 唔系，所以佢哋成日 promo 啲嘢，我都唔明个理解喺边度噶。你即系话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金融中心，即系而家咧就将一啲冇生产能力嘅人咧系调走咗佢， 嗯， 包括啲穷人都系噶，包括嗰啲后生仔佢都叫你噶，系咪？ 梁振英年代到而家都系啊， 翻大陆做嘢啦，系咪？即系即系北望神州啦咁样。喂，你连老人家又北望神州啦，屌！喂，大家排队喺度北望神州，你唔系啊嘛，大哥？ 但你唔使搭高铁嘅，因为你喺度住噶咯。 唔系啊，香港本身嗰个精英阶层，佢本身 sell 一样嘢系咩咧？就话、是、喂， 你做好多少少嘅财富分配都得啦、嗯。作为香港嘅精英阶层，即系正如配合翻你嘅讲法嘅，俾多少税啫，俾多少税啦。即系你都希望见到呢个社会系能够即系运作得好啲嘅，一啲老人家系得到即系安享晚年噶。明知佢嘅仔女或者有啲冇仔女添啦，根本就照顾唔到佢。喺佢挨佢食得你几耐啊，大哥？咁你都搞到咁，跟住你又叫佢全部北望神州咯。咁点搞啊？日后即系成个香港人口再继续老化嘅时候，即系可能过多十年，我嗰阵时候真系叫阿伯啦，系嘛？啱啱过六十岁啦，咁点算？系嘛？真系走去呢啲咁嘅地方，大佬俾钱佢啊！大哥，冇搞啦，大哥。 唔系啊，香港本身出名就系贫富悬殊犀利，啲财富高度集中喺一小撮人嘅手上嗰阵时，自然。你学你话斋，你叫佢哋交多啲税，佢哋真系睬你都傻，所以先至谂呢个咁嘅计划出嚟嘅啫嘛。同埋香港精英阶层本身就系讲紧，喂，即系佢哋成日喺度话，喂，好似美国 New York 咁样。New York 佢後面有個成大塊美國土地咁樣，就可以趕嗰啲咁嘅窮人去到鄉郊嘛。咁然後引啲精英入去呢、這個Manhattan 啲咁嘅地方真係發展。香港就做唔到呢啲咁嘅嘢，先至大鑊啊嘛。所以先至要複製一個大灣區出嚟，就將香港 Manhattan 化啊嘛。 嗯， 好啦， 唉，咁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哇，我哋都爆曬鐘啦，唉，好啊。咁啊，多谢晒各位网友。喂，记得啊，即系呢一个咧， 月捐计划， 月捐计划啊，积极参与我哋呢个救救花生台月捐计划啊，系嘛？ 如果唔系挨唔到半年嘅啦，大 家。唉，好，OK，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